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人面魔蛛以强横的攻击力和剧毒而著称，而地穴魔蛛却是以另一种方法来猎杀敌人。它的名声虽然不像人面魔蛛那么大，也不像人面魔蛛那样嗜杀，但阴险之处却也是人面魔蛛无法相比的。人面魔蛛擅长的是恐怖、迅速、霸道的攻击，而地穴魔蛛却擅长以各种地形来给对手制造陷阱，凭借它的特殊技能来坑杀对手。它的蛛丝与人面魔蛛完全不同，没有毒性，却可形成各种形态，不像人面魔蛛的蛛网那么单一。从实力上来看，正面对攻，那地穴魔蛛完全不是人面魔蛛的对手。但如果在它熟悉的地形或者拉开一定的距离，那么死的肯定是人面魔蛛。毒阵之外，正好两者各有一只。那只人面魔蛛独自待在众多魂兽之外，小眼睛中闪烁着冰冷的光芒，注视着他们这边。而地穴魔蛛的兽源要比它好得多，和众多魂兽混迹在一起。它的体型要比人面魔蛛小上一倍，但只要仔细观察就能发现，这只地穴魔蛛应该是刚进入万年修为。身体瘦长，同样是八条猪腿，却明显没有人面魔蛛那么修长有力。灰色的身体在众多看上去极为强悍的魂兽中一点也不显眼，只是在它身体附近有些黄色的丝状物，那就是它的蛛网了。在大师看来，唐三选择地穴魔蛛，无疑是因为地穴魔蛛不像人面魔蛛那么暴力，魂环更容易吸收，而且这只地穴魔蛛有着万年的修为，可这样的选择显然是不明智的。 老师，请让我选择地穴魔蛛吧，我认为现在它对我来说才更加有用。 为什么？给我个理由。 老师，我选择它是因为高级魂师学院大赛即将开始。 大师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他马上就反应过来，眼底的冰冷瞬间融化，看着面前的弟子，眼中露出了感慨的光芒，抓住唐三肩膀的手不自觉地收紧。 可是你就不为自己着想吗？ 唐三又何尝不知道人面魔蛛魂环对自己的好处会更大一些，但是选择人面魔蛛魂环增强的只会是自己的八蛛矛和蛛网束缚，第四魂技可能只是会对第三魂技起到辅助作用。毋庸置疑，蛛网束缚这个技能的单体限制能力极强，配合唐三的暗器手法更是相得益彰。但是蛛网束缚对于魂力的消耗也很大，哪怕是唐三的魂力提升到40级后，满魂力的状态下也只能使用4次。如果第四魂环是对第三魂环的增强，那么或许单体限制能力会更强，但同样的，对魂力的消耗也是更大的，甚至很可能出现只有一击的情况。如果是一对一的面对对手，这当然没什么问题，但唐三并没有忘记自己是史莱克七怪中的一份子，更是史莱克七怪中唯一的控制系魂师，团队中的灵魂。马上就要举行高级魂师学院大赛了，他不能只为了自己考虑，而是要考虑到整个团队。地穴魔蛛虽然无法像人面魔蛛那样增强唐三的外附魂骨，但唐三可以肯定，地穴魔蛛魂环一定会给自己增加一个控制技能，而且很可能是先手限制一类的群体限制技能，这就对史莱克七怪这个团体会有很大的好处。团战中多一个群体限制技能的好处毋庸置疑。为了平衡地穴魔蛛和人面魔蛛对自己辅助的差距，以及尽量让自己不被伙伴们落下，唐三权衡之后，那只万年的地穴魔蛛显然是他最好的选择。大师正是明白了这些，才会心中感慨，唐三做出的决定虽然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但无疑是最正确的。他的大局观甚至已经超过了大师自己。有这样一个无私的弟子，大师一是感到高兴，同时也有些遗憾。 老师，或许这只地穴魔蛛也会给我掉落一块魂骨呢。 小三，虽然你的身体强韧程度甚至超过了慕白，又有过越级吸收魂环的经历，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一次你跳跃的是整整五千年的修为，你认为自己能够完成对一只万年魂兽的吸收吗？为了团队，你更不能以身犯险，你明白吗？所以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人面魔蛛还是你最好的选择。 老师，相信我，我一定可以的。我曾经在独孤前辈那里服用过两种仙品药草，这两种药草对我的身体洗筋易髓，脱胎换骨，身体强韧程度比您想象的还要大。而且在这里还有另一个优势，我服用的那两种仙品药草可以让我在一个特殊的地方进行魂环吸收，这样一来我有 90% 以上的把握能够成功。 不行，除非是100%，否则我绝不让你冒险。 小五，别这样，听话，我不会有事的。 绝对不行，哪怕是一只9000年的魂兽，我都认为你能够尝试。那魂兽修为突破万年，与千年魂兽完全是两个概念。从百年到千年是质变，从千年到万年同样也是质变。你以为万年魂兽的魂环是那么容易吸收的吗？先不说庞大的能量冲击，但是他在死后被你吸收时残留的灵魂震荡，你都很难承受。 灵魂震荡？那是什么？ 灵魂震荡是高阶魂兽在死亡后，灵魂尚未消散之前所产生的特殊能力，只有万年以上的魂兽才会具备。一般来说，吸收万年魂兽的魂环至少需要50级以上的魂力，达到50级，魂师的各方面机能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精神力也成长到了一定的范围。但尽管是这样，在吸收万年魂环的时候也要格外小心灵魂震荡的危险。对于成年人并且是50级以上的魂师来说，身体的完全成熟和精神力的成熟会让这种灵魂震荡的效果大幅度降低，一般来说魂师都不会受到伤害。可是小三，你现在才14岁，身体还远未成熟，魂力又只有40级，怎么可以去冒险？就算你的身体承受住了魂环能量的冲击，可你的精神世界一旦被灵魂震荡破坏，那么你就将变成白痴，你明白吗？ 小五，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是妈妈告诉我的。 灵魂震荡，灵魂震荡。 哥，你说过的，要永远保护我，所以你绝对不能有事。算我求你，就听大师的吧。那人面魔蛛有6000年的修为也是相当不错了，何必非要冒险贪图万年魂环呢？ 如果我能够避免灵魂震荡的话，那是否就代表着我可以去尝试了呢？本来我还只有90%的把握，但听你这么一说，我反而有100%的把握了。 我不信。哥，你不是在骗我吧？ 我骗过你吗？ 没。 小五，你忘记我曾经吃过的仙品药草忘川秋水露了？有了你的提醒，凭借着紫极魔瞳，我有绝对的把握让那只万年魂兽也无法对我产生灵魂震荡，甚至还能大幅度削减它对我的怨念。相信我，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的。你说的对，我这条命还要留着以后保护你呢。 好，那你就去吧。不过哥，你要记住，如果你死了，那么我也会陪你。 尽管小五的声音很轻，但给唐三的震撼却足以和柳二龙昨晚爆发时的情景相比，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其中竟然充满了决绝之意。坦白说，此时的唐三心中已经开始犹豫了。正如他先前所说，吸收地穴魔蛛魂环他只有90%的把握，哪怕是有了小五的提醒，他能够避免灵魂震荡， 也依旧只有九成的把握。越阶吸收，任何不确定的因素都有可能出现。唐三不愿意死，更不愿意拿自己和小五的性命开玩笑，可此时此刻他并没有更好的选择。 真的去选那只人面魔蛛吗？不，已经决定的事就绝不后悔。做一件事，充分的准备虽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必胜的信念。 小五的话相当于是把唐三推到了悬崖边上，就像上次他毫不犹豫地去冒险吸收人面魔蛛魂环一样，为了小五，他一定能够撑过去。更何况这次的准备比上次更加充分。想到这里，唐三向小五坚定地点了点头。 院长，赵老师，麻烦你们出手，我要那只地穴魔蛛。 小三，你想清楚了，你应该明白如此吸收会有什么后果。 院长，我一定会成功的。您不要忘了，我有两个武魂，还有外附魂骨和仙品药草，万年魂兽又如何？ 好，有志气，那我就祝你成功。 这时，不远处的树林中阵阵轰鸣不断响起，虽然大家没有亲眼看到，但想也想得出那只鳞甲兽可悲的命运。人的情感需要发泄，女人尤其是如此。柳二龙无法和自己挚爱的男人在一起，这令他原本就极强的杀意变得近乎疯狂。她是私生女，从小就过着没有童年的生活，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强，为了在将来给母亲讨回公道，她的童年时期几乎是不眠不休地努力着。可最后的结果如何呢？没等她功成名就，母亲就已经离柳二龙远去。从此杀戮成了他最大的爱好，只有看着敌人的鲜血在手中绽放，看着一条条敌对的生命从指尖流逝时，柳二龙才会感觉到轻松和痛快。后来更大的悲剧发生在他和大师身上，极度的痛苦令他血洗过一片魂兽森林，杀戮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撞在他的手中就等于没有生的机会。直到有一天，弗兰德再次遇到他，在不断的开解之中，柳二龙这才算收敛了一些，创建了蓝霸学院，一个人在学院内的森林中修身养性，这才克制了自己的杀性。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